神州跨越，南北联盟，亲力巨献，共同打造中国广播音乐最强品牌——中国歌曲排行榜。 欢迎各位准时光临今天的中国歌曲排行榜。你好，我是孔化。我们今天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好听的听，爱听的听，欢迎各位通过听听 FM 来跟我们互动。在今天节目一开始，我们分享到的这首歌呢，是正在热映当中的电影的 OST， 这是张杰为电影《风暴》所演唱的片尾曲，这首《荣耀》。 战士守护大好河山，生死的考验，每一刻有你在我的心里，不惧怕被终结，这胜利为你我更加坚定，无间的守护可畏，给予新世界对的渴望，无法胆量以为祖国，我们敢誓言，做不灭的战士，守护大好河山，生还的领悟是与你疯的奔跑，哪怕是迷途，为爱大于一切，牺牲的理由义无怪胜负，生死的考验，每一刻有 是在今年中秋档非常高关注度的电影，展现出了老一代铁道兵奉献精神《风暴》。

生来忧伤，但你让我坚强，唱啊唱啊，遥望着残缺昨日的城楼，后一句清香，你热泪纵横，娘亲爱守在城门外，妹妹在风雨中等待，她生来忧伤，等我让她坚强，将你陪伴一路细心一路长，唱尽了心中的悲凉，我生来忧伤，但你让我坚强，唱啊唱 过了这个春天，我还能不能忘记你？ 什么我眼泪流不停？为什么我眼眶红得要命？为了谁我的喉咙又痛又痒，欲言又止？明明窗外终于不下雨，坏掉的爱情变成颗粒侵入我的睡眠，甚至呼吸催眠我不定期的又哭又笑，无法控制。明明早就说过不再那是过敏，不是还爱你。那是划分着，不是依然想念着，跟你一点关系都没有的小毛病，过了这个春天就会自然痊愈的。怎么过敏让我想起你？怎么划分着，总是规律提醒着，从你开始接近到离去的小剧情，过了这个春天我还能不能忘记你？ 许茹芸推出《绽放的绽放的绽放》专辑当中这样一首非常贴合她经典音乐气质的《花粉症》，而接下来出场的是另外两朵别致的云，黄霄云和赖美云合唱的这样一首悲伤情歌《幻想》。 我幻想过我们牵了手不再分，从黎明到黄昏爱又何日见真？却到一半旅程中突换了身份，从熟悉到陌生，恋人成路人。我幻想过我们有结果的可能，那就算好的只换一句别再等。从熟悉到余温，又说见起陌生，创作路程没诗人，接着却不爱不就算

知道十八岁又再一次来临，人群太拥挤， 可我却看到你。 今晚我带你 漂浮在银河里， 这里从不会 戴上新呼吸， 因为在这里从来都不会失去。 来自房东的猫这首《银河低厅》，这一次他们放弃了木吉他作为主要乐器，玩起了80年代的复古风。两位女生并没有经历过80、90年代，不过他们用这样复古潮流的方式重现父辈当年的音乐流行。如今的复古风是大行其道，年轻的歌手用音乐来体会上一辈人的音乐潮流，而前辈歌手则以不变应万变的方式一次一次地重现经典。接下来这首歌曲来自于黄小琥，这首新歌《好好唱歌》。在录音过程中，黄小琥一直提醒自己要唱出最纯粹的状态，好好唱歌。 好好把一出剧追完了，仿佛把人生也耗尽了，我和日子对坐着，盘算晚餐彩色，懊恼自己已没那么饿了。好好把一整夜给睡了，仿佛之前失眠是假的，水槽里就被空着，干掉过不去的，或许爱就不会是牢记的。好好的唱歌，好好的懒得，懒得去在意走音或忘词了，好好的算我几句够了，自娱娱人难得，你笑了还要怎样呢？好好的唱歌，好好的活着，欣赏着一路曲折与转合，好好的爱错几个够了，轰轰烈烈难得，忘了我你会舍不得。懒得去在意走音或忘词了，好好的算我几句够了，自娱娱人难得，你笑了还要怎样呢？好好的唱歌，好好的活着，欣赏着一路去终于转合，好好的爱错几个够了，轰轰烈烈难得，忘了我你会舍不得。 是谁在敲打我窗？是谁在撩动琴弦？那一段被遗忘的时光，渐渐地回声出我心坎。是谁在敲打我窗？是谁在撩动琴弦？记忆中那欢乐的情景浮现在我的脑海，那缓缓飘落的小雨，不停地打在我窗，只有那沉默无语的我，不时地回想过去。是谁在敲打我窗？是谁在撩动琴弦？记忆中情景慢慢地浮现在我的脑海。 周慧觉得最近几年的改编歌曲有一些改掉失去原有的气质，于是推出了翻唱专辑《不被遗忘的时光》。 不停地打在我窗，只有那沉默无语的我，不时地回想是谁在敲打我窗？是谁在撩动琴弦？记忆中那欢乐的情景现在我的脑海。 这是来自周慧翻唱专辑《不被遗忘的时光》当中占一首专辑的标题曲，翻唱自蔡琴的《被遗忘的时光》。接下来这首歌曲来自于张韶涵为电视剧《你微笑时很美》所演唱的推广曲《逆着人群奔向你》。这首甜蜜硬核情歌唱出了对恋人执着不移的力量。 如果你说有一个终点会是哪里，如果这世界总在改变感到窒息，继续走

情歌三号好妹妹乐队飞鸟的影子。 你最好忘了忘了我的名字，像飞鸟的影子。 情歌四号李荣浩山川。 山川之大，何处是我家？轻狂容不下。 情歌五号阿兰任海瑶。新歌六号波兰童话 Wake Up。 新歌七号梁心怡后遗症。 你治不好我爱你的后遗症。 新歌八号孙子涵心脏腹地。 我看幼稚的动画编舞成熟的道理，你分手让出的心话是兄弟亲关系。 新歌九号朱星杰辣糖。 别人说什么就是什么吗？为什么你不自己唱一首？ 新歌十号严泽欢最亲爱的亲爱。 如果说乌云在人海，我会变成一束光。 中国歌曲排行榜每天晚上七点到九点，两小时精彩呈现， 全中国强力首播。 被亲吻额头，第一次哭着分手，第一次我们都很紧张，却没到遍体鳞伤，第一次我们都很紧张，没有满天的欲望，第一次被欺骗，第一次怕孤单，日落去了，第一次会思念，第一次不及，第一次离开了故乡，第一次含泪微笑，第一次我们都很紧张，却没到遍体鳞伤，第一次我们都很紧张。 在江树丘陵的风景，只转一个圈，无畏清退，城亮的灯光中回不去的美丽海洋，第一次我们都很紧张，却没到遍体鳞伤，第一次很紧张，没有满天的欲望，第一次永不会忘记的双眼，是多年后。 全中国强力首播也是本周的新歌一号，这是来自国卫 VC 站一首全新单曲《第一次我们都很紧张》，第一次心动，第一次登台，第一次考试，第一次离开家乡，这首歌便是献给生命当中不同的起点，正是这些不断的第一次当中，我们才可以体会到生命之成长。欢迎各位回到正在直播当中的中国歌曲排行榜，你好，我是耿化。接下来我们关注到的是本周的新歌二号，作为中国摇滚的老牌劲旅，黑豹乐队刚刚推出了他们的全新 EP《逆观》，那当中这样一首主打歌《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作为新歌二号进入到了本周的推荐行列。在过去一年多时间当中，我们遭遇到了新冠疫情，所有人共同努力奋斗向前，也是通过这样一首歌表达出信念，把一切交由时间抚平创伤，相信这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 长路漫漫，终有尽头，海有彼岸，山有巅峰，潮起潮落，消亡重生，连绵沙丘，终有边境，生有悲欢，终有聚散，命运之途，荆棘丛生，尝尽苦涩，终将甘露，雨过晴天，峰回路转， 人生苦短，总有苦 还记得自行车轮转动的影子，蜻蜓在窗台的影子，麦田随风晃动的影子，我追着你的影子， 沉浸在晾衣杆上的影子，房间里窗花的影子，我们躲进了大树的影子，你衬衫淡淡的影子， 你最好忘了忘了我的名字，像飞鸟的影子，我会远远的远远的带走那些阳光下最美的事，你忘了忘了我的名字，像飞鸟的影子，时间终究会将所有伤过的心不着痕迹的抚平， 本周新歌三号，好妹妹这首《飞鸟的影子》收录在他们的全新专辑《这样就很好》当中，那些曾经的美好的稍纵即逝的都可以是飞鸟的影子。接下来的本周的新歌四号来自于李荣浩，李荣浩作品大多写出了平凡人的 不平凡的心情，而最新单曲少见是这种大主题大场面，拥有如此大开大合的大情怀，我们就来听这首《山川》。 是过了多久，那姑娘问我，我们牵着手儿，不远千里就谈私奔， 似这一生，要强的也潇洒，疯癫在结尾和伤口，花了无所依，下不恒的那段秘密之一，想象脚下一颗石头，渺小的像没有山川之大，何处是我家，轻狂容不下，我高枕山川之花，仰望无限里却收了不起，我和你人们啊，只不过是碰触山体的你，在结尾和胸口，花了无所依，下不恒的那段秘密之一，想象脚下一颗石头，渺小的像没有山川之大，何处是我家，轻狂容想，我高枕山川之花，仰望无限里却收了不起，我和你人们啊，只不过是碰触山体，轻狂容不下，我高枕山川之花，仰望无限里却收了不起，我和你山川怒浪，那又怎么能寻情花老去，都随你都人间那般开口山的荡，此听太多人的身体，人们啊，只不过是公主山体的你， 在等着我回来，原来

七四，北京音乐广播。 中国歌曲排行榜本周榜上歌曲 Top 40 第二十位斯琴格日乐花儿为什么这样红。第十九位张碧晨如故。第十八位 Sunny 杨云晴，你不适合两个人。 当时相爱的我们为了爱而奋不顾身。 第十七位张杰染色体。 只可惜难过一直被传递没脱离。 第十六位曹阳秘密。 关于你的秘密这一辈子都不告诉你。 第十五位盖周岩理想。 现实被捆绑着不停下坠， 第十四位徐佳莹雏形。 没有关系，我喜欢我们的不积极。 第十三位李健深丁小夜曲。 忍耐我比煎熬的等待，还要忍耐衰老的月来。 第十二位波兰童话 OK 出发。 我要出发， 十一位梁静茹今天半永久。 我会收下你的烟花，留下我的盔甲。 中国歌曲排行榜每天晚上七点到九点，两小时精彩呈现。 城里的月光把梦照亮， 请温暖他心房，看透了人间聚散， 能不能多点快乐片段。 洒满整个夜晚。 世间万千的变幻，爱把有情的人分两端。 现在是音乐广播协作网联合制作的音乐节目，敬请收听。 神州跨越，南北联盟，亲力巨献，共同打造中国广播音乐最强品牌——中国歌曲排行榜。 欢迎回到正在直播当中的中国歌曲排行榜。你好，我是耿化。本周新歌推荐，接下来我们关注到的是本周的新歌六号。那这首歌呢，也是最近经常出现在我们榜单上的一支老牌乐队，即将迎来成团二十年的波兰童话，他们这样一首全新一轮打榜单曲《Wake Up》。 治好我的孤独，骚动的关键。你唤醒我无能为力，没有选择的致命缺陷。哼着歌，哼心如刀割。要我忘掉你若即若离的香味，多值得玩味。你的温柔带着刺，若早知如此还坚不坚持。我不知提醒多少次，有多舍不得放掉这故事，傻傻的无知的坚守不留泪。你治不好我爱你的后遗症，我不需要你，我不需要你陪，我不需 伤是流行歌曲一种常见的写作方式。这首歌曲本周的新歌七号，拉拉梁心怡新专辑《来者何人》当中的新一轮主打歌《后遗症》。而接下来这样一首歌曲，由孙子涵所演唱的《心脏腹地》，依然是有着流畅的悲情歌的曲风，双重重要的地带隐藏着关于你的所有回忆。本周新歌八号，孙子涵《心脏腹地》。 好像自己活着，你一句问候而已，等同于买了500万数字的惊喜。傻笑的不知所以然，然后什么叫理，像包袱密集的戏剧。我们曾靠双翅做兄妹不做情侣，是谁先破坏这层关系，割包断你，躺着亲密就像电影里我全程参与。是我先爱上你， 花开。 在幼稚的童话编舞成熟的道理，一分手让出的心短是想贴近关系，一不只有却失去千里，然后就不再联系。我看幼稚的童话编舞成熟的道理，虽然说百无禁忌，而你是一百零 八号孙子涵这样一首《心脏腹地》。接下来这一位也是近几年关注度很高，有着自己独特音乐气质的歌手，我们就来听朱星杰在音乐企划鲍鱼计划当中翻唱自曾轶可2013年这首《辣糖》。 醒我，要问我有没有人要治我，我真的是个痛，有没有人要治我，我真的是个痛，有没有人要治我，要懂我，要爱我，有没有人要治我，我真的是个痛，有没有人要治我，我真的是个痛，有没有人要治我，要请我，要问我有没有人要治我，我真的是个痛，有没有人要治我，我真的是个痛，有没有人要治我，要懂我，要爱我。 说再见，我要到哪里继续前行，没有目的，这漫天的雨滴伴着我回忆，在遥远的路不停地走，消失天际，不想说再见，我的爱说好会回来，我还在。如果说无云在人海，我会变成一束光，围绕着你，等风来，等花开，直到回来。你就是我的暖，关怀无处不在，最遥远的梦，最近的心，都让我期待。最亲爱的亲爱， 最亲爱的亲爱，这是来自于严泽欢的一首新歌，本周新歌十号，也是十月一号将上映的动画电影《老鹰抓小鸡》的插曲。 就此告别了我的爱，就此告别了我存在，从此后不管风和雨，我依然会保护你，我的亲人，我愿意守护你，我愿意守护你，直到死去。 听众朋友，音乐广播协作网联合制作的音乐节目就为您播送到这里，谢谢收听，再见。 城里的月光把梦照亮， 照亮， 请守护他身旁。